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说来惭愧，我是去年才知道这个衡水中学的。 哦， 去年南方周末我记得有一篇文章， 我知道衡水老白干。 我去年才知道衡水中学，我到今年才知道 毛毯 厂。 哎，毛毯厂已经这个好多年了，这个、 啊是吗？ 对啊， 今年是怎么知道的？那个《舌尖上的中国》，它不有一集很新闻吗？那集拍了富士康、这个大食堂，拍了毛毯厂、就是陪读妈妈。我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个毛毯厂、而且它跟衡水还是挺有点相像的地方，就是两个学校都是 集中营式的， 集中营，而且呢地处偏远，两个地方的经济都不是非常发达，可能当地的孩子们都认定一条路，就是上学，我只有上学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对， 但是现在呢整个就妖魔化了。我看毛毯厂香港很多媒体都去采访， 猎奇了， 对，然后就开始，他们的角度也很好玩。他们角度什么吧，就是看看他们周围有什么样的设施，因为他想突出的重点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军事化的集中营，他没有任何的网吧啊、娱乐场所什么的都没有，学生们只有一件事儿，那就是读书，是跟外界完全切断联系，这在香港人看来觉得不太能接受，因为你说香港的考试 限制人身自由， 哎，对，他考试中间可能很多地方呢是需要你对时事保持一定敏感，他会让你写一些就类似于公务员考试申论那样的东西，他们觉得这完全是不可想象，怎么可以这种对这种方式能够教出什么高素质的学生。那你看到最近的这些内地的新闻也是一样的嘛，很多都是口诛笔伐，就说这个学校泯灭人性啊，考试机器啊，而且还贴出很奇葩的校规啊，比如说裸体夜晚去上厕所啊，什么都会被扣分。哎，你就会有一个印象，我去年看完南方周末那篇文章，就是讲什么衡水中学的封神之路，我看完当时也挺震惊的，我说哇天哪，就是你说一字排开，他讲的一个细节也挺好玩的，一开场说衡水校门街道旁今年考入北大清华的104名学生，头像一字排开，街道不够长， 连那个 考上像 港 大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77名学生没能露脸，因为这个太多了。然后呢说这些参观的也是络绎不绝，放假的时候呢校门口停了有4000辆的小车，十年中接待访问人数170,000人，如今参观呢必须交600块钱的会务费啊，直接成一景点了，对， 比那些5A级景点的票都贵。 接着呢就是说到他们的管理，军事化的无死角管理，从早上5:30到晚上10:10，时间安排呢具体到每分钟，成绩、德行、卫生全部纳入量化管理，包括男女生的 ISO9001 频繁交往、发呆、吃零食都属于扣分的范畴，哎，就是这样的管理方式，人家状元实在是太多了，衡中呢像黑洞一样吸纳全省的优秀生源，河北高考建成独唱，因为根本没有人是这个中学的对手。2013年啊，高考衡中呢独占北大清华招生人数的80%，全省600分以上， 这就 考生 上北大清华的一个通道了。 对，基本上全是他们。今年好像也是这种吧。今年我印象中高考的新闻也就衡水中学，再加那个辽宁的女状元。两年， 如果他把这个全省的尖子生都给隔走了，都收割到他的这个学校里了，那肯定的，其他学校不可能再培养出一个跟他能够匹敌的这个一个成绩了， 这确实是一个垄断。哎，但是呢你看这些新闻我会有一些疑问哈，我说这个学校真的是这么妖魔化吗？但是人家 那么恐怖吗？ 哎，真的那么恐怖吗？可是因为你看通篇的这个报道啊，他采访了很多周边的人，就比如说讲他们这个把衡水中学带入现在这个轨道上的很著名的校长，一个姓李的校长， 办学理念， 办学理念是怎样的，然后还讲到一些其他去参观过的学校的老师，学到了什么样的经验，觉得这个经验可以怎么样用在自己的学校里面，唯独少了一块， 就是这个学校的教学的老师和同学， 学生 你是听不到他们自己是怎么想的， 你只有一个官方的声音， 哎，都是外界在猜测，猜测中间的同学可能是每天处在水深 火 热当中。 对， 其实事实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昨天也花了点力气，还真的就找着了衡水中学的毕业生。这个同学呢，我先是在微信上跟他聊了一下，他就义愤填膺，他说每年这个时候我们一定会躺枪，但其实我们身在其中的人并不这么认为，而且很多的地方确实是媒体夸大，甚至是片面。我们中间绝大部分同学是不这么认为的， 都是正常的。 今天呢，似乎他要给他们母校 证明， 来证一下名。好，我们马上来听一下哈。 好， 这名同学呢，他姓孙，他是2011年在衡水中学毕业的。衡水中学只有高中，2011年高中毕业。那现在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大三， 校友， 校友马上就大四了哈。听听这位小学妹到底是怎么样讲述她的母校。先来听听她对于听到这样的新闻，她的反应是什么？ 其实就每年这个时候，我都有心理准备，就包括我身边的同学也是，大家都知道，就这个时候衡中估计又该躺枪了呀，会成为焦点了。啊，其实我们都已经习惯这种情况了，就所谓枪打出头鸟嘛，就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就我一看这种时候，就会比较少的去看这些东西啊，就微博呀、新闻啊什么的，尤其是一些底下网友的一些评论啊，就其实就很难听嘛，然后也挺就是挺戳心的，然后删我们的，然后就有一些媒体啊什么的，就一直以来就好多媒体就说我们是什么考试机器啊，什么学习机器啊什么，觉得挺可笑的。就他们说这种话的时候，然后又说衡中什么泯灭人性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把我们整个群体啊称为是机器，就这个事情本身也没有怎么给我们足够的尊重啊，我就觉得然后我也不认为就是我们这些人就只会学习啊，不会生活啊，就生活不能自理啊什么这样子的。就其实有人说我们说生活都是，我说我们都是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啊，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夸大的啊。我觉得我上了大学之后也没有就是说跟别人不能相处啊怎么样，然后我大学参加了一些社团嘛，然后在社团里就是也交到了很多好朋友吧，然后而且在社团做的还可以吧，然后也还有就是不仅有媒体吧，还有一些就是网络大 V 啊，还有就是一些知名的就是一些教授呀什么的，然后就是他其实根本就不了解衡中，他可能都没有去过衡中，然后就在网上就说一些很难听的话，然后像我们的一些同学啊，可能就是去反驳他，就是而且也就是说的有理有据的在跟他讲，然后他就会直接去骂说啊，你们都是脑残呀，啊，都是水军，啊，你们学校竟然雇佣水军来骂我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觉得很可笑，就那么几个人去跟你讲，然后就说我们是水军，就点进去一看，他其实就真的只是那个平常的那个，因为水军很容易看出来嘛，就点进去一看就知道，对，然后说什么你们都智商低啊什么的，就一直在骂别人，然后就其实有些人都不是我们高中的，就是看不下去了，然后说两句，然后就被他骂。 我听出来哈，就是你最受不了的就是别人说你们是什么考试机器和泯灭人性，但是因为现在确实很多媒体，他们有一些所谓的调查性的报道，比较深度的报道，也是就了解了像衡中的一些作息时间表，比如说什么从早上5:30啊到晚上10点多钟，时间安排是具体到分钟，什么你要是发呆吃零食上厕所没有符合规定都会被扣分，那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我觉得这一方面确实是比较严格的，然后毕竟你是住宿的嘛，然后你又不是一个人住寝室，然后你是很多人一起，然后就毕竟高中的时候就大家都挺争分夺秒的，对，时间都很紧急，然后尤其是睡觉的时间很宝贵嘛，然后我觉得大家都会比较自觉的遵守这个规定，然后如果说有人不按照这个规定来，然后别人在睡觉的时候啊，你又去洗漱啊，去上厕所啊什么的，你就会很吵，就毕竟你只有休息好了才能学习好嘛。 哎，那像你们吃饭啊，我看网上有极端的说法是4分钟吃饭。这个不太可能吧？ 这个其实是看个人的，就是他是，比方说我们中午是， 下了课之后有大概40多分钟的时间吧，然后他可能会就是分一下区，就先让高一的去吃啊，然后高二的高三啊什么样这样子的，就是你随意的，就是我们很多人都会就高三的时候嘛，就大会先去洗那个市里先学习，然后就是学的差不多了啊，觉得哎我可以去吃饭了啊再去，就这样的话就是学习时间会稍微多一点嘛， 嗯， 就是其实是自己安排的，就不是说老师会要求你啊你不能去吃饭呀、啊、什么这样子， 是哈。哎，我还看到网上有人就说衡中特别善于就激发同学的学习热情，就是喊口号什么的，你们从前是怎么个喊法、 嗯、 是在什么情况下会喊口号啊？ 什么情况下我想想，好像是是每天早起，就是考完操回去之后，然后就会喊一遍、 嗯、 然后中午去的时候会喊一遍， 喊什么呢？ 就可能看自己班的情况而定吧，就是自己班觉得比较有积极意义的口号。然后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班还这样，就是自己喊，就是冲进哪儿哪儿，就是你想考哪个学校啊，比方说冲进北大呀、啊、冲进人大呀、啊、冲进清华呀、啊、这个样子。 嗯， 就是看每个班自己的安排，就是老师可能会挑选一些觉得跟班级就是比较符的一些口号呀，然后大家就是会一起喊。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是我就充满激情，然后也觉得自己付出会有回报的时候，就真的喊口号的时候是很认真的喊。 是所有人都愿意这么喊吗？ 我觉得我身边的人，反正我认识的我周围的人还都挺，我们喊的时候都是很认真的，就很大声啊，就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你刚刚去教室嘛，就你可能还没有进入那个状态，但是你通过喊口号啊，你自己就是你的注意力啊，你会集中到学习上去，然后你就会更快的投入到学习里面去吧，然后也会逼着你这半天的时间你要提高效率啊，然后就不要自大这种，我觉得还挺有用的。 嗯，衡中处理早恋是怎么处理的？ 早恋啊，其实就是我们需要给他有一个专用名词，叫做非正常接触，简称非触。然后 这个词儿是谁给想出来的呀？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他本人好像历史还蛮久远的。就是关于早恋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青春期正常的一种反应，还有情感的表达嘛，就是基本上这些我觉得老师都是理解的。然后反正我这三年带过的不同的班级啊，然后不同的老师带我呀，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就是老师都会就是跟你聊聊呀，知道你不当学习啊，就你大体的方向还是对的啊，这样就可以了。他不会说就一定要把你这种感情扼杀在就是高中里啊这种，不会这样。 所以也不存在什么扣分啊，就让大家压力感觉很大，让全班人都恨他们。没有那种 不会吧？我不记得有这种，就有同学因为扣分怎么怎么样啊这种，我没有印象。而且你想，如果两个人，如果他们两个在一起的话，肯定不止在一起一两天啊，他肯定一直就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那的话不一直要扣分了吗？那就很那个，就不会这样吧？应该我不记得。 另外 有这种情况发生。 另外，我看这个封闭管理方面哈，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出学校呢？是放假能出去学校，还是怎么样？ 放假是2周放一次吧，然后就是放假的时候就是高中的时候，我们高三的时候就只放就是半下午那种，然后第二天早起就回来。然后原来的话会放半天一天这个样子吧。然后然后如果你有特殊情况的话，就是你可以就是请假回家呀，或者说让爸爸妈妈过来一下怎么之类的。 学校周围有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不需要出去，你像我们要比方说要配眼镜呀，或者说要怎么样，或者说要怎么样，就其实班主任就会帮你做好这件事情。就是我记得我之前有好一个同学，就是眼镜就是自己妈妈把眼睛摔了呀，或眼睛碎了呀，然后就跟班主任讲，然后班主任就带他去配个眼镜，就在学校门口。其实你不用麻烦你家长，就老师会带你做好这些事情。 这么好啊，老师都跟家长。 老师们都很好的。 你们学校周围有什么娱乐场所吗？比如说上网的？ 好像没有吧。我们学校还挺偏的，就相对来说是在那个算是外环吧，反正就是比较偏僻，然后。就是 不大有那些就是很娱乐，会有一些小超市啊什么的， 嗯嗯， 这种。 就是你在学校的时候，社会上有没有一些对衡中的讨论，甚至是非议啊？当时学校的老师和同学有没有一些困扰啊？ 哦，我在读的时候没有，就是因为在上高中的时候，就是你不会关注这些东西嘛，然后也很少上网，就有时间回来的话，肯定会更关注跟家人聊聊天啊，然后就是收收的东西啊这种东西，然后就很少会看这些新闻啊，因为每年你像就是这种东西都出现在高考之后嘛，然后我们在学校期间就真的不知道我们已经被外边的人就是黑成这个样子了，就骂成这个样子，真的是不知道的，所以说。等我们毕业之后，然后就是自己面对这些现象的时候，才会觉得很气愤啊，很无奈啊， 嗯， 就是真的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已经被别人说成这个样子了，就这样，但是在读的时候就我没有这样的感受， 嗯， 我们其他的老师也不会跟我们主动提这些很负面的东西啊， 嗯， 这也不是我们真实的情况嘛。 嗯，你上学的时候有时间看电视吗？ 有呀，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高中有很多很多活动的，然后那你像每年我们都会一定会看，就是每个班都会看《感动中国》呀，什么《开学第一课》呀什么的。然后，然后我记得我们原来就高一高二的时候还有看电影的时间，但是具体多久看一次我不记得了，哈，甚至是一周看一次，还有两周看一次，我确切没有记清，但确实是有这些很多就娱乐的事情吧。然后，我们还有就是固定的，就每天都会看新闻，这个是雷打不动的。 看什么新闻呢？ 就新闻联播呀，就是 新闻联播。 每天吃完，就是我们学校分别剪好，就是好像是剪成25分钟还是20分钟吧，然后就把就那个每天吃完晚饭之后那段时间是看新闻的时间。 那像平常就是看一些什么娱乐节目啊，比如说看湖南台的这些娱乐节目，你们有机会看到吗？ 哦，这些不会，我们看是。对学生有点引导意义的啊，就纯娱乐的就不会看了。 那课外书方面的，有时间看课外书吗？老师会推荐你们看什么样的课外书或者报纸杂志吗？ 课外书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高三高一高二都有那个阅览课，就是看每个班的情况而定吧，这个排开。我记得我们当时是每周三等，然后就是有45分钟的时间是在学校的阅览室过的，就是你自己随便去找你喜欢看的书看，然后是这个样子，就自由阅读嘛，然后就你随便看什么都可以。然后我们平常就是其他的一些阅读量就是老师帮我们整理好的，就因为我们会有很多的资料呀，像是就是一些活页呀，然后自助呀什么的，就这些里边就老师会选一些他觉得比较好的文章啊或者什么的，然后给我们排上去，然后就会做成一些资料啊这种，然后就给我们准备好了让我们看的，是这样。 那就是你上到大学之后你怎么样看待在衡中这三年的学习经历？你昨天在微信里告诉我说你想说说它的好与坏。 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说最主要的还是感谢吧，然后就是我就反正我还有我的家人呀什么的，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如果没有衡中的话我也不会有现在的我，然后反正我身边大部分人也是就很感激衡中的，然后看到这些负面的新闻也会觉得很无奈啊这种。然后我觉得确实真的是衡中给了我很多吧，然后我觉得就是外面的一些人看到的都是衡中的一些皮毛的东西，包括一些其他学校去学也是，就可能他们就只学了我们的跑操呀什么的，就因为我来了之后跟很多同学大学同学聊天嘛，他们就是说哎你们学校怎么怎么样，然后说我们跟你们学跑操呀什么的，但是其实就是他们就有点真的是只学外面就不看内在那种感觉。然后 你觉得真正的内在是什么呢？ 他们学不到的东西，我觉得其实是就是衡中师生之间那种不言自明的，就是为一个目标努力的默契吧。我觉得真的是，就是衡中的老师真的很敬业，很敬业。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是自己，就是真的是，就是去把这个学习当做自己的一件自己的事情，就是真的是我们都知道，就是普通家庭的孩子就真的要靠高考来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一个转变。所以大家不是说被逼的去做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然后而且就是 我觉得杭州的老师很棒的一点就是他没有优差等生的这种差别，就其实我高中的时候也算是就是中等学生嘛，但老师并不会就是不管我们啊，就觉得我们这种学生就是学习不好呀、啊、怎么样的，就对我们都挺好的。 嗯， 然后也有很多活动，就是在那些活动从来没有被外界提起过，就其实我们有超多的课外活动的，就什么十大学星啊，什么这个欢迎教师评选呀、啊、什么十佳歌手啊，还有什么就我走之后这两年什么听说什么心理剧大赛呀、啊、什么服饰文化节啊什么的，就很多，我有很多人去演讲啊，就我记得我那一年就是请的是前外交部长就李兆新老师嘛，然后就感觉其实这些东西就没有人提到过，就是我们其实不只有就是很严啊，就管得很严这些东西，然后也会有一些很丰富的课外活动啊，就其实老师跟我们之间就他可能上课的时候会很严，课业上会很严，但他其实课下自己就是朋友那种，就是反正我还会经常回去看他们呀。 好，圆圆，你这位人大的小师妹， 我 有颠覆你对衡中的印象吗？ 我觉得也不叫什么颠覆了，因为其实我自己上的高中也不是什么就是重点，也是一个就是普通县城里面的一个高中，因为那个县城里就两个高中，所以那个高中就是说号称重点中学。那有什么重点呢？就是一个好一点，一个差一点。那我觉得我能理解，当时就是在那种情况下，那个全校的师生上下他其实是拧成一股劲儿的，就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我要考上一个我理想中心目中的好学校。对，还有包括这里面很多东西你其实仔细去听的话，他的确就是外面妖魔化得很厉害，比如刚才讲那个喊口号的事情吧，比如说每天喊我要上清华，我要上北大什么的，其实如果你现在去参加很多拓展训练，这种心理的这种训练，它其实同 样 的，就是说他比如说找了一群这个业务员来说，你今年的这个业务的这个目标是比如说500万，他这个整个这个训练营就是你每天就要喊我今年一定要挣到500万，就是这样喊。为什么？他说在心理上他会给你一个暗示，然后会让你做事会更有信心，而且会这个更有激情去调动全身的这个什么体力啊、精力啊、智力啊，去达成这个目标。人的很多时候其实就是靠你的内在态度来决定你的这个正能量，然后你这个积极的这种想法 positive 这种 thinking 的。所以呢，喊口号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而且中间他讲的一些细节哈，我也觉得跟好像我们现在看到一些报道不太一样， 味道是不同的。 不同的就是身在其中的人他并不觉得有什么过分的地方。你比如说说到一些比较细节的处罚，那他确实立这样的校规是因为你是集体生活，这其实并不是因为你是在学校里面，即使你在社会上以后你在工作里面，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 周围的人 对他教你的就是说你做任何的事情都要想到这对别人会不会带来不好的影响，是一种伤害。你说如果你长期在这样的集体生活的话，其实你这对于今后的这个什么团队协作能力呀、 是有好处的， 是有好处的。 因为我现在接触到很多就是同事，他独生子女或者是家里面的独生子，或者是娇惯的，就你会发现他不是坏人，他不是有意的要干扰你，但他做事的时候就是他根本不管你当时的情况，他就是我的事情我要排在第一位，永远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你很难，他要没有错，没有犯一个错误，你又很难说我的成为你的家长或老师再去把你教育一顿，这也不是这个场合，我同事关系也不是做这件事的，所以就让我很头痛。但我觉得如果经历过这种集体生活的话可能在这方面会有更多的意识。 对，而且现在外界哈，就对于高中对于高考其实是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投射。就也许我们当年没有受到这种完美的教育哈，你就寄希望于下一代，就是今后大家是不是对于状元热哈要淡一淡，那对于所谓的这些高考的成绩不要那么的看重。但是这真的是太理想主义了，你现实中国你就是需要高考的，它就只有高考这一条路。而且刚才讲到它毛坦厂和衡水中学，它就面临着一个地理上面的问题，因为人家确实并不算经济非常发达的地方，孩子们我只有靠高考来成为我改变命运的方式，这是非常非常现实的。所以这个时候虽然咱老是在黑胡锡进胡总但是胡总这条评论我还挺赞同的。他说衡水中学值得敬意哈，因为今年的高考他们什么成绩呢，是基本上囊括，我看看，囊括文科和理科状元，总分，河北省总分的这个第一， 绝对的优势取得全省15连冠。 嗯， 出来这个新闻之后呢，衡水中学当然是特别骄傲自豪了。胡锡进的评论是说，衡水中学值得敬意，它背后中国社会的残酷竞争令人唏嘘。 嗯， 有人批评挖苦该学校，我认为骂错对象了。在衡水那样的地方，这所中学帮那么多孩子改变命运，我相信这比素质教育对他们的家庭更加的神圣。 对， 而且你讲素质教育有的时候它是虚的。 嗯， 什么才叫做素质呢？是说我看的课外书看的比你多，我除了老师推荐的那些阅览书目之外，我还有别的书籍可以看。我看的新闻不是新闻联播，所以我就比你要高尚，素质要高了吗？ 不是一个一天一朝一夕可以搞定的事，它是一个日积月累的东西，而且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东西。而高考是实打实的，是量化的。 对 对，而且是确实是改变你的命运的东西。 好，我们等一下哈，刚才只是听了衡中的一位毕业生，到底还是父母亲切了。等会儿这位连线的嘉宾呢，他是去过衡水中学参观好几次的老师。 刚才是个 insider， 现在是个 outsider。 没错，他可能能够站在一种更加客观的，尤其是教育者的身份啊，就观察的细节可能我们自己也是想不到注意不到的。他去过好几次，那现在呢是湖北襄阳四中的化学老师，教了25年了。 哇， 当过很多年的班主任、年级主任。等一下来听听他对于衡水中学现在的发展和受到的非议他是怎么看的。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回来。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好，马上来听到的是湖北襄阳四中的化学老师李先军老师对于衡水中学的印象和评价。 一种感受就是，整个校园呢，就特别的，就像一个沸腾的校园。 怎么说？什么场面？您看到的场景是什么 校园呢？就是我们曾经早上去，就是刚好，早操的时候，我们去过一次。这早操的时候啊，这整个校园里面呢，那因为他们衡水偏北方，在北方的话呢，他早上就亮的比较的晚，大概5点半，那时候天还是黑的，结果是完全是黑的，完全看不见，灯光呢也不是很亮，但是呢，同学们呢，就我们的。开车过去老远的就听得到里面的读书声、口号声、跑步的声音，然后就感觉人呢就感觉就像那个血液就像沸腾一样的吧。然后接着呢就是他们吃早饭，他们吃早饭的各个年级好像错几分钟，错3分钟，三分钟的话呢就学生就一下课之后都是在校园里面没有走路的学生，基本上没有走路的学生，都是跑步的学生，进教室去跑，到食堂吃饭呢也是跑，但跑到食堂里去的时候呢，就特别的有序，像我们这边的孩子就是，就还要挑一下这个窗口卖什么，那个窗口卖什么，他们的学生不是，绝大多数学生是直奔一个窗口，然后买了之后就坐在地方吃饭，坐到吃饭的时候呢。基本上没有聊天的，或者说很少看到聊天的。然后学生在坐的地方的时候呢，要么看食堂里面的新闻，要么就是读书，要么就看自己的本子， 所以您当时觉得很惊诧， 就是， 怎么会这么自觉，这么热爱学习，是吧？那有问过吗？有问过衡中的老师和同学吗？怎么会这么自觉，这么爱学习呢？ 我曾经问过，跟很多学生聊过，然后问有一个学生，我说，你们每天这么有劲儿的学，这个劲儿从哪来？他说我们老师那么辛苦，我们应该比老，我知道的，我们老师那么辛苦，老师是为我们，那我们就应更应该辛苦。这一个学生的回答啊。 然后还问过学生，就是你们学校有没有违纪的学生，比方说对带手机的学生怎么处理，对像谈恋爱的学生你们怎么处理，晚上就寝了之后熄灯了在寝室讲话怎么处理，我问当时问的是那个打扫卫生班级的那个几个孩子，他们说，我说有带手机的吗，他说绝对没有，我说难道一开始就没有吗，他说有，我说你们这个比方说有没有考试作弊的呢，他说没有，我是不是一开始都没有呢，他说他见过贴出来的处分通知，那也就是说开始还是有的，所以后来我就包括问我你们寝室有没有熄灯之后讲话的，他那绝对没有，我想啊他也是有道理，因为他白天的时间的话呢划分成每一分钟，从早自习开始上课课前到晚自习划分的每一分钟都有内容，那么学生的话呢就必须是高度集中精力的一天，那么晚上的话呢他躺在床上啊他根本就没有精力再去说话了，所以躺床就睡觉，所以他们睡眠也能保证，从这方面说啊这不能不叫做科学，我觉得那你看我们的学生我们学生他为什么熄灯之后会讲话呢，因为他熄灯之后他白天呢、白天他有时候打瞌睡啊，白天他学习不是很集中精力啊，不是很专注啊，所以他的精力还很多，他晚上就有精力坐在床上聊天，我当班主任的时候曾经遇到有几个学生，他就是那种高效率学习的孩子，他回家之后啊我们家访嘛，家访他家长就说，哎呀我们家都回来之后就说就想躺在床上什么也不想说了，他说白天消化精力确实太多啊， 哎，那您去参观过几次之后是不是也非常想要学习衡中的这个模式，那如果是放到襄阳四中，您觉得这些管理的具体的方法这个模式它是可以复制的吗，学得到吗， 应该这样说，复制的话肯定完全不可能，因为每一个地方啊它的地域文化还是有差别的，一般像衡水它就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地区，那么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话呢相对来说学生或者说学生家长他都非常清楚就一条路读书才能出门，因为他经济欠发达，那么他的什么经商的那种思维啊肯定就没有，但相反的相对来说襄阳呢跟那边不一样，襄阳这地方经济呢还算比较发达，毕竟是湖北省的也算因为目前排第二吧，还算比较发达，那么这边的人呢他这个家长他的对学习的认识呢跟他们不一样，他你不要很多家长他这样说孩子你只要尽力考不上你也无所谓，他这么认为，那很有理他们就不行，那就只有上大学这一条路，所以地域文化不一样，所以我们复制的话肯定不可能，但是学习的话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因为在我们襄阳四中这几年的进步与我们这个学习还是有关系的，因为我这连续八年吧一直当年级主任，就相当于学习之后呢对我们这个校园文化改变很大，以前我们在四中的时候曾经我准备在我们那个楼下面做文化柱，这校长呢就不同意，说这个文化柱做了之后就不好看，当然这不是说校长不好啊，真的观念还没跟上，刚我到衡水学校之后呢我坚持做啊，做了之后呢也从我开始做之后每一年都开始做到现在就成了我们校园的一个特色，文化长廊就成了一个特色了 哎，那您怎么看， 是 明白，我们也知道很多学校都去衡中取经，但是刚才我采访了衡中的一位毕业生哈，他说很多来取经的人们呢都只是学到我们的表面，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喊口号，我们怎么样有激情，但实际上他们学不到我们的内里，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们的核心是什么，他说核心啊就是老师和同学奔着一个目标就有一种好像心照不宣的默契，就是热爱学习，他说这个是很难学到。 听起来也是让人很向往的这种状态。但是您想，为什么他们这种模式啊，现在在舆论方面受到这么多的批评，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受到批评的话呢？我想的就是他过度的宣传了高考成绩。 嗯， 因为现在人们现在整个社会啊，还是希望学生更高的素质。 嗯， 更高素质的话呢，那么体现的话呢，其实这个应试和素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他们之间呢，就是人们我觉得哈、啊，我的观点，人们觉得他们之间是对立的。其实这个之间他们不应该是对立的。河南中学他的学生。就是我自己观察学生打扫卫生，观察学生在食堂里面自己清理自己吃完饭的饭盘子， 嗯， 这也是素质一种表现。 对， 包括这个接用水， 嗯， 啊，我去衡水的时候呢，我不仅看校园，我看他们的厕所， 嗯， 我看他们的卫生，那个就是校园的角落，然后我就发现就是，其实他们管理啊。或者说学生的素质是管理很到位，或者说学生素质是很高的。 嗯， 因为你说，我们的教育怎么叫素质教育呢？因为作为一个学生的话，他能够做到，比方说有节约意识，有环保意识，能够知道去感恩，我觉得就可以。 嗯， 这就叫有素质了。 嗯， 但是他们呢，就是过度的宣传了高考成绩。让别人呢，这个我的理解是过多的宣传才能高考成绩， 嗯， 让别人不满意， 嗯，还有一点， 他当然垄断， 是 一种垄断，他把整个、 对对对对对。没错，就是这种像神一样存在的学校，它势必是把最优秀的生源甚至是师资都给吸收进去，那对别的学校它就是一种莫大的不公平，而且你也看不到其他的学校有打断这种垄断局面的机会。那这如果在教育公平程度上来讲，它确实是造成了一种非常大的不公平。 嗯，对，他这从这些方面说的话，对于教育来说啊，他应该说，我觉得啊，不管是行政部门也好，还是舆论也好，应该有一种导向，就是不能够走向相对集中。 嗯， 这个相对集中之后，它是还是很危险的，因为它目前就是你看，像不仅衡水。不仅河北，甚至有外省的学生就到那上学。 嗯， 那么这样来的话，你想想就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尤其是我们说教育不公平的问题。 嗯， 将来的衡水它可能就会盲目的去扩张，那么扩张的话呢，那么也会就导致什么呢？那别的学校那可能就像周边的像学校，如果说不发展的话，那可能就死了。 嗯，是，所以大家都是有这样的担忧的哈。 嗯， 好，那您对于 我昨天说一个观念， 嗯， 就是像他们对学生的思想统一，他们对学生的洗脑，他们对学生的洗脑和思想统一，他应该说教育他不是万能的，是需要体罚，但是呢，他们的体罚，我没有听到过学生谈体罚，但我听到过学生说开除，啊，那你比方你有违纪了。就开除了， 嗯， 用手机要干啥就开除了。好，那如果说用开除这种方式，那就很过分， 嗯， 因为本身教育就是教育，啊，你说你用开除，就像什么样的呢？像我们就轻，你就随便去动用死刑一样的， 嗯， 这是很危险的啊， 嗯， 你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对于一个已经入校的学生来说，你开除了，那相当于对一个学生来说就相当于死刑一样的， 嗯， 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不可取的。 嗯， 当然，这我不知道他们每年开除多少学生，他们是很，我曾经问过他们老师，他们老师不谈这个问题， 嗯， 问他们不回答，啊，所以不知道他那个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反正我听学生谈过，说有开除的学生，那如果说开除学生在高一刚进校的时候为了统一思想，开除学生比较多的话， 嗯， 这个还是我觉得是不对的吧， 嗯。好， 听到的呢，这位是襄阳四中的化学老师李先军老师。李老师在湖北非常有名气，他呢经营了一 个 教育博客，很火。 上学的时候，如果每个老师都是这样的话就好了。 哎，真的是李老师，他的讲的很多真知灼见啊， 就是、思想，而且他观察这个学校的很多角度、细节、 嗯， 对，都是非常到位的。 对，一个是、你看前面 是 把， 的确是教育 衡中给夸了一通， 对， 说你 肯定了他的优点。对， 他昨天在微信里面跟我这么说，他说，衡水中学发展成这样，他非常了不起。 嗯， 就是这种东西，而且你是没法学，就别的地方真的是难以复制。他讲的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 有天时地利人和吗？ 昨天他微信里聊的更多呢，他跟我说、他有一个学生就是在上大学的时候跟他讲过一个故事哈，也是跟衡水中学的毕业生做同学。然后呢他就发现衡中出来的毕业生呢上大学的时候还挺有毅力的，就通过一件小事来发现。他说是早上晨跑。就是这个学生呢他的毅力就很强，他能坚持下来。后来就问他，你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这个点去跑步？他是因为这是我在高中就养成的习惯。哎，我觉得就这个挺赞的。你看现在上班得说我们好吧，我自己是零运动的人， 很难坚持把一件事情，不光是跑步。你说我刚才还一边听我一边回想了一下、就是我这个从学校出来以后，我自己就是起头想学一个什么东西，到现在没有一件事是坚持下来的，都是半途而废了。 说来真 是反对，就你离开了学校那个环境，那个有人日夜督促你，然后考核你、监督你的那种情况以后，你自己靠自己的这个自我自律去学一样东西，学一个新的技能、新的知识、新的语言，是非常非常难的。 对， 其实 那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的目的哈，我是想要是打破这种所谓牛校的魔咒、刚才我们说了毛坦厂、说了衡水，还漏了一家、黄冈中学、 老牌的 老牌，这真的是老牌、而且他当时牛到啊，他哪一年校庆就是中常委的几位还给他们题词、你说这个学校得有多么牛。而且我们上学那会儿、真的是每一个学生的书桌上一定有一套黄冈出的考卷。 我觉得这个这真的是，可能是因为我高考的年月太深远了，我觉得22年 以前高考当时没火起来是吧， 高考还没有呢。所以后来有一次我们朋友聚会嘛，然后有一个人就说 我是黄冈出来的，然后他说完了以后就静默了。然后呢、我觉得这时候是不是需要我们丢一个什么表情去表示，但是我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地儿。对， 哎，好，等一下呢我们来请到一位目前身在香港的黄冈中学的毕业生、但是也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毕业生、可能是黄冈中学最鼎盛的时候吧、来听听他忆当年，同时呢也对当下的这种高考的话题发表一些意见。好，我们再稍微休息，等会回来。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啊，接下来要为您连线一位黄冈中学的学霸啊。他现在是浸会大学计算机系的副教授啊，当年也是在清华大学念的计算机的本科。来听到这位楚先生的楚博士的声音。楚博士。 哎，主持人你好。 好，今天我们聊高考这个话题哈。你是哪年高考的？很陌生啊。 我是94年。 94年，哎，当时正是黄冈中学最火的时候，哎，是不是？ 对对对，20周年了，现在。 你其实我刚才说我们当年上高中的人哈，真的是每个人的书桌上一定都会有黄冈中学的考卷、真题。 我们也是， 也是哈。哎，你还记得你们当时高考啊？是个什么情景？就是你上学的时候，你念高三的时候。 我们高三的时候基本上也是还是挺正常的，就是跟高一高二都正常的作息。但是就是说可能是到了高三下学期就开始大量的那个模拟高考的那种情况，然后大量的做各种试题吧。 那么就等于是让你进入那种状态了。然后那个题目呢，当然就是我们的老师很有水平，他那个题目都是设计的非常巧妙的。 嗯， 啊，做完那些题以后，基本上高考的题就是相对来讲就非常简单。 嗯，但是你 高峰体验以后，高考就是低峰体验了。 哎，你有留意现在的这种高考的新闻吗？像什么毛坦厂啊，什么衡水中学啊， 嗯， 你有没有了解过他们的这种管理模式？就跟黄冈中学当年啊，我是说当年就有什么可比性吗？ 其实呢，我在黄冈三年哈，读了三年书，最大的收获就是时间管理上面。 时间管理，哦， 但他的时间管理那时候呢，不是像现在他们学校强加给学生的时间管理，而是通过老师的教导和学生自己的那个学习吧，学生自己体验出来的一种时间管理的一种方法。 嗯， 那么这套管理方法到现在就演变成啊，被某些学校拿来作为一种校规啊，强加给所有的学生。我的个人感觉是这样一种关系了。 嗯，哎，你们当时这种时间管理的观念哈，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因为我们想，你说一个学校里面，他学生一定会有的人 参差不齐， 对呀，有的人更热爱学习一些，有的人就没那么自觉嘛。但是你怎么样去营造这么一个大家都爱学习的环境？怎么样让大家都树立这样一种观念？靠的什么？ 那个时候学校可能是通过一些个例吧，一些故事啊，或者一些榜样。 嗯。 那么基本上都是一些，因为90年代啊或者80年代末有很多家庭那个都是农村来的， 也是靠励志啊， 对，靠励志的故事。 嗯， 然后那么学校，当然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有晨跑啊，只有晨 跑。嗯， 对，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活动，那大家的身体状态都非常棒。 对， 然后时间上，那么比如说我印象最深的哈，就是比如说上午第四节课一结束，那么快结束的时候就会有同学啊开始准备拿饭盒， 嗯， 拿饭盒，然后钟声 一 响，百秒冲刺去食堂。那么为什么呢？你去迟了以后，食堂里人山人海，你就得站在那儿等了， 嗯， 就会浪费很多时间。这个时间管理的意识呢，就是说不是所有学生都有的哈，就是某一些学生他可能对学习很热爱学习，或者说很注重这个成绩的学生， 嗯， 他就会想方设法的利用各种时间，那种碎片时间用在学习上面， 嗯， 那这只是学习的一方面了。当然，像我们也有很多同学是利用各种时间用来偷玩，也有，也是很开心的啊。 哎， 比如说吃完饭，赶紧去抢乒乓球台， 嗯， 你去晚了，那几张乒乓球台就没有了， 嗯， 啊，周末呢，老师管得不严的时候，溜出去。去录像厅看录像，这些都是有的。 嗯，但是抓到了之后有什么惩罚吗？ 我印象中没有什么惩罚，唯一有一次就是有同学利用早自习时间看小说啊，看金庸， 嗯， 那么把那个正常书的那个封面包在那个武侠小说的封面上看，然后被老师发现了， 嗯， 然后老师就调查啊，有哪些同学都在平时在看武侠小说。然后一看，哦，都是些成绩比较好的同学。 哦，哎，这是个现象哈，就是有的同学他可能从小就是比较乖，他不会干那种，违校规的事儿。有的同学呢，他可能比较聪明，成绩比较好，他就会干一些看小说啊、偷出去看录像啊这样的事情。后来你们有没有比较过哈？就是两种，学习习惯完全不一样的同学，他以后毕业之后，发展道路发展的这个高度有什么不一样？ 嗯，对，你这个问题非常好。 嗯， 就是说现在我回想，因为我们都毕业20周年了，今年也在搞20周年的这个校庆或者我们班的那个班聚哈。 嗯， 就是说当时那个高中的成绩啊，和你到哪儿读大学，对你现在的发展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关联的。 哦， 啊，当时班上可能有些的啊，同学的成绩可能是班上比较靠后的。 嗯， 那现在发展的非常好。那现在都是比如说啊，做一些基金管理啊，做大律师啊，做什么的都有。 嗯， 那有时候当年啊，在班上经常调皮捣蛋那种，有时候欺负同学的，那现在成了公安部队里面那个破案屡屡破案最厉害的。 嗯， 那当然成绩比较好的那些同学呢，可能就大部分都是从事技术工业啊。那时候计算机比较流行，所以我们很多同学都去读计算机。 嗯， 那现在可能就去很多大企业，去华为呀，去腾讯呐，啊，或者出国了，或者有创业的都有。 嗯， 所以就说以成绩论英雄，这个是不对的。那么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条发展的道路，那个是没人能够预测的啊。 所以上大学你上的是上清华北大也好，你上一些二本也好，那其实对你将来人生没有太大的影响。 嗯，中间其实还是要看机遇哈，但是机遇你能不能抓到，你遇到什么样的机遇，这个可能跟你性格和习惯是有相当的关系。 对，但我整体感觉哈，就是说我们那个黄冈中学这三年对学生的一个磨练是非常有用的。 怎么说？ 那比如说晨跑很简单啊，就刚才听到那个你们也讲到了， 对， 就做事情非常有毅力。 嗯。 第二就是会忙里偷闲，就是时间利用，他绝对不会让时间在那儿白白的浪费掉。 嗯， 那么你就算你去玩也好，你拿时间来打牌也好，拿时间去背英语单词也好，那么时间它总是在做一件事情。 嗯， 然后第三就是效率，做什么事情呢，都最讲第一就是要有效率。 嗯， 这一点也是在那个高中得到非常大的一个训练。 嗯，好，谢谢楚博士的分享。圆圆有问题想补充吗？ 哦，没有，就是表达一下这个滔滔的景仰之 心。谢谢楚博士啊，楚博士再见。 好，再见。 怎么样？ 就是我觉得他刚才讲了一点，我觉得还是要指出，就是虽然就是说在这个分数不论英雄的时候， 嗯， 但是在这个分数之外，你培养了这个小孩的一种品德和意志，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嗯， 像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化学老师，他观察完这个衡水中学以后， 厕所啊什么的， 厕所，对，他就发现，哎，你培养一个小孩，就是首先你就管理生活自理能力很强，还要感恩，因为你们在之前那个人大小学妹说，我很感谢老师， 对， 很感谢这个母校什么的，这些话我觉得听上去是非常真诚的， 是 不像我们平时说的啊，谢谢党和国家领导人什么，就是很套话，不是，我觉得他是发自 哎，这很奇怪哈，为什么感谢学校大家觉得很真诚，感谢党和国家就不真诚了吗？ 就是离你比较远嘛，就是学校对你的改变是非常巨大的。 嗯， 然后这个感谢党和国家呢，就是我觉得那个就是刚刚解放那一代人说的是非常真诚的。 嗯， 到了我们现在的时候，就是离我们太遥远了，我没有切身的感受的时候，说的就比较套话了。 嗯， 那回到这个学校，我觉得他刚才那个老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认为这个垄断其实是不好，就是洗脑，这个洗脑不是说灌输一些不好的这个思想或者是观点，而是说什么呢， 嗯， 就是说他让你觉得人生只有这么一种可能性。 嗯， 他让你觉得虽然你的确是全神贯注的投入进去，这个投入是非常好的，这个 passion 是非常好的， 嗯， 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让你觉得如果不走这条路，如果离开这里的话我就完蛋了。 嗯， 还有这个学校他刚才也说他也是讳莫如深的一个，就是他开除学生的这个过程。 嗯， 就什么样的学生会被开除，怎么开除，他也是不讲的。那其实这里面他就隐藏了一个非常阴暗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实际上是在进行一个严酷的优胜劣汰的一个筛选。 嗯， 凡是不符合我这个教育规律的，不符合我的价值观的，我认为无法培养的好的学生，我就把他给涮出去了。 嗯， 然后呢留下的都是我认为能够适应我这个文化的。那实际上你是越来越走向一个单一的一个校园文化，而且这个东西不像生产产品，你说我把残次品挑出去，但人不能用这种对待商品的这种看法来对待人嘛。 嗯， 人的话呢就是有教无类，这是孔子说的。 嗯， 还有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 嗯， 就是你没有把他好好教育好，你就直接把他赶走了，这其实是一种虐杀，一种虐待，不是教育。 嗯，当然因为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哈，真的是不是像李老师所说的， 嗯， 真正是那么讳莫如深。 嗯 嗯，可是呢就是刚才你讲的一点我是深表赞同，他现在整体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功利化的一种培养的模式。 嗯， 还是以成败论英雄。 嗯， 看你考上了什么样的学校。 嗯， 你可能受到 他太强调，就那个老师 太强调结果了， 太强调这一点了， 太强调结果了，所以这也是现在招致众多批评的原因之一。 嗯， 但是你会深层次的想一想，因为我们现在确实你能提供的道路不多元， 这就要回到胡， 嗯， 这个胡锡进胡总的一句话，他说上面对。 嗯， 你其实应该批判的是这种教育的制度，不是这个某一个学校。 没错， 一个学校它实际上是被这个教育制度逼成这个样子的。 嗯， 它不是始作俑者。 是高考的话题。嗯，这个是每年都谈，但是每年呢也其实没有什么更大的新，因为确实你看到教育制度它改变是非常非常的缓慢，但是对于很多的考生来说，高考它并不意味着结束哈，可能更是意味着 开始 你面对更加复杂生活的开始。 嗯， 但是这段经历每个人都能够从中学到很不一样的东西。 好，非常感谢你今天收听三 D 画新闻，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